你好，我是真亚管理顾问公司负责人，同时也是 TGO 鲲鹏会台北分会学习委员尤淑凡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效研发流程的第四步，数据如何驱动研发高效运转。在前一篇文章时，我曾提到数据学，因为我认为数据是支撑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。当我们做决定时，通常会希望有些数据来协助判断，例如用户增长衰退，我们通常会想了解是哪些渠道没有达到原先预定的目标。找出渠道后，我们会想进一步了解原因是转化率下降还是流量下降了，并一步步找出源头问题。这一决策过程中，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记得在一次业务会议中，当月业绩落后了 20%， 业务部门主管汇报业绩落后原因时，直接挑明了说，业绩落后的原因是因为产品出了问题。我连忙追问，请问影响了多少个百分比？对方回答我，总之很多，好几位业务主管都跟我抱怨这件事儿。我又问，请问是哪几位业务主管？对方一时答不上来，只含糊地说了句，总之是产品的问题。幸好一直以来呢，我都有收集跟解读数据的习惯。我当下回复，我可以告诉大家影响的比例有多少，大概是 2%， 共有8位客户受到影响，而剩下的 18% 我也可以给大家解释问题的地方大概在哪里。这个状况在一定规模的公司里很常见，技术或产品部门背黑锅事儿小，决策错误所衍生的问题事儿大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持续做对事情，就要有能力掌握更充足的信息与数据来支撑我们做决策。为了让数据更高效地助力经营决策，我曾提出企业应该具备数据策略。所谓的数据策略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企业如何采集、存储、管理、使用数据，并对企业整体带来帮助。而在这个前提下，我们可以说数据策略是衍生自企业策略，而且数据策略与企业策略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。企业不该只盯着落后指针看，而是要从数据中挖掘出洞见并采取行动。而为了让数据能真正发挥效用与价值，我也根据过去经验整理出了数据策略落地的5个步骤，下面详细跟大家分享。首先，所有的数据策略都需要从企业整体策略出发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今天营销部门的年度策略中有一项是落实精准营销，目标是借此提高客户年消费额与成交率，而在这样的策略之下，营销部门认为进行交叉销售、做个性化商品推荐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，所以他们对研发与数据团队提出了相应需求。步骤一，依据策略提出数据需求。当我们理清了营销部门的需求后，我们通常会提出一个问题，你要数据帮上忙的地方是什么？你要数据回答你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你必然得回答。基本上数据能协助你解答你有疑问但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。但如果你连自己的疑问是什么都讲不清楚，那数据通常就无法帮上忙。过去呢，我在 BI 年代，总有人期待 BI 的 dashboard 可以直接告诉他经营上所有的问题。然而现实是 BI 只能让你更清楚全貌。到了大数据与 AI 的年代，仍有不少人抱有这样的想象。我总会告诉大家，如果有了大数据技术就能搞定经营的大小事儿，那你还犹豫什么？花钱买解决方案就对了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你要开始做数据化管理，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你要数据回答你什么问题。在之前提到的这个营销案例中，我们能得到以下答案。一，我想知道 AB 商品、AC 商品或 ABC 商品同时在一张订单的状况，这有助于我进行交叉销售。二，针对25到45岁白领女性，找出其中买 A 品牌的口红比例显著高于买 BC 品牌的群体。我想要知道特定族群对品牌的偏好性，这有助于我推荐合适的商品给客人。步骤二，确认数据处理目标。有了清晰的数据需求，数据团队就能从这样的需求去讨论他们要对数据做什么样的处理，才能得到所需的信息，可能是分析、汇总、统计等等。而处理完后的预计产出物，我称之为数据目标。因此，在之前的案例中，想知道 AB 商品、AC 商品或 ABC 商品同时在一张订单的状况，这一需求的数据目标是：一，找出所有的畅销品清单。根据过去公司对畅销品的定义，就是销售数量大于50000件的那些商品。二，找出所有购买畅销品的订单与顾客。三，分别以订单与顾客为源头去找那些商品同时出现的其他品项。 而针对25到45岁白领女性，找出买 A 品牌的口红比例显著高于买 BC 品牌的群体。想要知道特定族群对品牌的偏好性这一需求的数据目标是：一、找出25到45岁的白领女性顾客清单；二、找出上述顾客购买的订单；三、分析这群顾客对畅销品购买的显著性。步骤三，盘点与汇整既有数据。有了预计产出物，接下来就是要实际去看看手边的数据是否足够了。在盘点数据时，除了内部数据外，也要同时思考外部数据。而当你盘点完内外部数据后，应该先做一次基本的汇总动作，确认这些数据是否充足。以上述案例来说，或许在处理第二项需求时，发现会员数据中有填写年龄的只占总数的 10% 不到，这可能导致最终成效不如预期。因此，盘点后判定缺了年龄的数据。步骤四，盘点新数据，采集需求。如果数据盘点完后发现有所不足，那就要提出数据采集需求，并提列为数据行动方案。以这个案例来说呢，就是要想办法去采集会员的年龄数据。步骤五，拟定数据行动方案。在执行完上述程序后，我们要将所有提到的工作事项列为行动方案，然后有计划、有分工的逐步落实，如此才有可能让数据落地，真正开始助力运营工作。研发工作是一个科学与艺术活，我们掌握着技术与数据，只要能让团队多一些商业与策略敏感度，培养从数据角度去解读各种症状的意识，研发部门是完全可以助力业务快速推进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